第44回，法身圆运彭车立，心正妖邪渡己关。诗曰：求经脱障向西游，无数名山不尽修。 兔走乌飞催昼夜，鸟啼花落自春秋。 微尘眼底三千界，西帐头边四百州。宿水餐风灯子末，为期何日是回头。话说唐三藏幸亏龙子降妖，黑水河神开路，师徒们过了黑水河，找大路一直西来，真个是迎风冒雪，带月披星。行够多时，又值早春天气，但见三阳转运，万物生辉。三阳转运，满天明媚开图画，万物生辉，遍地芳菲射秀音。梅残数点雪，麦长一川云。渐开冰解山泉溜，尽放萌芽莫烧痕。正是那太昊城镇，勾芒玉尘。花香风气暖，云淡日光新。道旁杨柳疏青眼，高雨滋生万象春。师徒们在路上游观景色，环马而行，忽听得一声吆喝，好便似千万人呐喊之声。唐三藏心中害怕，兜住马不能前进，急回头道： 悟空是哪里这等响阵？ 八戒道： 好一似地裂山崩。 沙僧道： 也就如雷声霹雳。 三藏道： 还是人喊马嘶。 孙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你们都猜不着，且住，待老僧看是何如。 好行者将身一纵，踏云光起在空中，睁眼观看，远见一座城池，又近虚，倒也祥光隐隐，不见什么凶气纷纷。行者暗自沉吟道： 好去处，如何有响声震耳？那城中有无旌旗闪着，简洁光明，又不是炮声响震，何以若人马喧哗？ 正义间，只见那城门外有一块沙滩空地，攒簇了许多和尚在那里扯车里。原来是一起找李达号齐喊大力王菩萨，所以惊动唐僧。行者渐渐按下云头来看出呀，那车子装的都是砖瓦木质土坯之类，滩头上坡板最高，又有一道夹脊小路，两座大关，关下之路都是直立壁斗之崖，那车儿怎么拽得上去？虽是天色和暖，那些人却也衣衫褴褛，看此像十分穷迫。行者心疑道： 想是修改寺院，他这里五谷丰登，寻不出杂工人来，所以这和尚亲自努力。 正自猜疑未定，只见那城门里摇摇摆摆走出两个少年道士来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？但见他头戴星冠，身披锦绣，头戴星冠光耀耀，身披锦绣彩霞飘，足踏云头履，腰系熟丝绦。面如满月多聪俊，形似摇天仙客娇。那些和尚见道士来，一个个心惊胆战，加倍着力，恨苦的拽那车子。行者就晓得了， 咦，想必这和尚们怕那道士，不然啊，怎么这等着力拽车？我曾听那人言，西方路上有个净道灭僧之处，断乎此间是也。我待回报师父，乃何事不明白，烦惹他怪？难道这等一个伶俐之人就不能探个实信， 且等下去问得明白，好回师父话。 你道他来问谁？郝大圣暗落云头去郡城脚下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游方的云水全真，左臂上挂着一个水火篮，手敲着鱼鼓，口唱着道情词，进城门迎着两个道士，当面躬身道：“ 道长，贫道起手。” 那道士还礼道：“ 先生哪里来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弟子云游于海角，浪荡在天涯，今朝来此处，欲慕善人家，东问二位道长，这城中那条街上好道，哪个巷里好闲，我贫道好去化些斋吃。” 那道士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你这先生怎么说这等拜星的话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何为拜星？” 道士道：“你要化些斋吃，却不是拜星。” 行者道：“出家人以乞化为由，却不化斋吃，怎生有钱买？” 道士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你是远方来的，不知我这城中之事。我这城中且休说文武官员好道，富民长者爱贤，大男小女见我等拜请奉斋，这般都不需挂齿。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。” 行者道：“我贫道一则年幼，二则是远方乍来，时事不知。凡二位道长将这里地名、君王好道爱贤之事细说一遍，足见同道之情。” 道士说：“此城名唤车迟国，宝殿上君王与我们有亲。” 行者闻言呵呵笑道：“嘿嘿嘿嘿，哦，想是道士做了皇帝。” 他道：“不是，只因这20年前民遭抗旱，天无点雨，地绝谷苗，不论君臣离辙，大小人家家家沐浴焚香，户户拜天求雨，正都在到悬崖命之处，忽然天降下3个仙长来抚救生灵。” 行者问道：“是哪3个仙长？” 道士说：“ 便是我家师父。” 行者道：“ 尊师甚好。” 道士云：“ 我大师父号作虎力大仙，二师父鹿力大仙，三师父阳历大仙。” 行者问曰：“ 三位尊师有多少法力？” 道士云：“我那师父呼风唤雨，只在翻掌之间，止水为由，点石成金，却如转身之意，所以有这般法力，能夺天地之造化，换星斗之玄威，君臣相敬，与我们结为亲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这皇帝十分造化，常言道树洞公亲，老师父有这般手段结了亲，其实不亏他。咦，不知我贫道可有星星缘法，得见那老师父一面哩？” 道士笑曰：“ 哈哈，你要见我师父有何难处？我两个是他靠星贴肉的徒弟，我师父却又好道爱贤，只听见说个道子，就也接出大门。若是我两个引进你，乃吹灰之力。” 行者深深的唱个大诺道：“ 多成举荐，就此进去吧。” 道士说：“且少待片时，你在这里坐下，等我两个把公事干了来，和你进去。” 行者道：“出家人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，有甚公干？” 道士用手指定那沙滩上僧人：“ 他做的是我家生活，恐他夺懒，我们去点他一毛就来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道长差了，僧道之辈都是出家人，为何他替我们做活，扶我们点卯？” 道士云：“你不知道，因当年求雨之时，僧人在一边拜佛，道士在一边告道，都请朝廷的粮长，谁知那和尚不中用，空念空经，不能计时。后来我师父一道唤雨呼风，拔及了万民涂炭，却才恼了朝廷，说那和尚无用，拆了他的山门，毁了他的佛像，追了他的度牒，不放他回乡，遇赐与我们家做活，就当小厮一般。我家里烧火的也是他，扫地的也是他，顶门的也是他。因为后面还有住房未曾完备，找这和尚来拽砖瓦，拖木直，乞丐防雨，只恐他贪玩夺懒，不肯拽车，所以找我两个去查点查点。” 行者闻言，扯住道士低泪道：“我说我无缘，真个无缘，不得见老师父尊面。” 道士云：“如何不得见面？”行者道：“我贫道在方上云游，一则是为性命，二则也为寻亲。” 道士问：“你有什么亲？”行者道：“我有一个叔父，自幼出家，削发为僧，向日年成积谨，也来外面求乞。这几年不见回家，我念祖上之恩，特来顺便拜访。想必是鸡池在此等地方不能脱身，未可知也。我怎的寻着他见一面，才可与你进城？” 道士云：“这般却是容易，我两个且坐下，既烦你去沙滩上替我一查，只点头目有500名数目便罢，看内中哪个是你令叔。果若有呀，我们看道中情分，放他去了，却与你进城好吗？” 行者顶谢不尽，长揖一声，别了道士，敲着鱼鼓，径往沙滩之上。过了双关，转下夹脊，那和尚一齐跪下磕头道：“ 哎，爷爷，我等不曾多懒，500名半个不少，都在此扯车里。” 行者看见，暗笑道：“ 哈哈哈，这些和尚被道士打怕了，见我这假道士就这般怂惧，若是个真道士，好道也活不成了。” 行者又摇手道：“不要跪，休怕，我不是监工的，我来此是寻亲的。”众僧们听说认亲，就把他圈子阵围降上来，一个个出头露面，咳嗽打响，巴不得要认出去，道：“不知哪个是他亲里。”行者认了一会儿，呵呵笑讲起来。众僧道：“ 老爷不认亲，如何发笑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们知我笑什么？笑你这些和尚全不长俊，父母生下你来，皆因命犯华盖，房爷客娘，或是不招姊妹，才把你舍断了出家。你怎的不尊三宝，不敬佛法，不去看经拜忏，却怎么与道士佣工做奴婢使唤？” 众僧道：“ 老爷，你来修我们哩，你老人家想是外边来的，不知我这里厉害。” 行者道：“ 果是外方来的，其实不知你这里有甚厉害。” 众僧低泪道：“ 我们这一国君王偏心无道，只喜的是老爷登辈，恼的是我们佛子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哦，为何来？” 众僧道：“ 只因呼风唤雨，三个仙长来此处灭了我等，哄信君王把我们四拆了，度牒追了不放归乡，亦不许补役当差，赐予那仙长家使用，苦楚难当。” 但有个游方道者至此，即请拜王领赏。若是和尚来，不分远近，就拿来与仙长家用功。 行者道：“ 哦，想必那道士还有什么巧法术诱了君王。若只是呼风唤雨，也都是旁门小法术耳，安能动得君心？” 众僧道：“ 他会团沙炼汞，打坐存神，点水为油，点石成金。如今新盖三清观宇，对天地昼夜看经忏悔，祈君王万年不老，所以就把军心惑动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哦，原来这般，你们都走了便罢。” 众僧道：“ 老爷，走不脱。那仙长奏准君王把我们画了隐身图，四下里掌穿张挂。他这车迟国地界也宽，各府州县乡村殿集之方都有一张和尚图，上面是御笔亲题。若有官职的拿到一个和尚高升三级，无官职的拿到一个和尚就赏白银50两，所以走不脱。且莫说是和尚，就是简宗、秃子、毛西的都也难逃。四下里快手又多，集市的又广，凭你怎么也是难脱。我们没奈何，只是在此苦哀。” 行者道：“ 既然如此，你们死了便罢。” 众僧道：“ 老爷，有死的，到处捉来与本处和尚也共有2000余种，到此熬不得苦楚，受不得熬煎，忍不得寒冷，服不得水土，死了有600-700，自尽了有700-800，只有我这500个不得死。” 行者道：“ 怎么不得死？” 众僧道：“ 悬梁绳断，刀稳不疼，头和的飘起不沉，服药的身安不损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哦，你却造化，天赐汝等长寿哩。” 众僧道：“ 老爷，你少了一个字儿，是长寿罪哩。我等日食三餐，乃是糙米熬得稀粥，到晚就在沙滩上冒露安身，才合眼就有神人拥护。” 行者道：“ 想是累苦了，见鬼嘛。” 众僧道：“ 不是鬼，乃是六丁六甲护教伽蓝，但至夜就来保护，但有要死的就保着，不叫他死。” 行者道：“ 这些神却也没理，只该叫你们早死早升天，就来保护怎的？” 众僧道：“ 他在梦寐中劝解我们，叫不要寻死，且苦挨着，等那东土大唐圣僧往西天取经的罗汉，他手下有个徒弟，乃齐天大圣，神通广大，专秉忠良之心，与人间抱不平之事，济困扶危，恤孤念寡，只等他来显神通，灭了道士，还敬你们沙门禅教里。” 行者闻得此言，心中暗笑道：“ 莫说老孙无手的，预先神圣早传名。” 他急抽身敲着鱼骨，别了众僧，进来城门口见了道士。 那道士迎着道：“先生，哪一位是令亲？” 行者道：“ 500个都与我有亲。” 两个道士笑道：“ 哈哈哈，你怎么就有许多亲？” 行者道：“ 100个是我左邻，100个是我右舍，100个是我父党，100个是我母党，100个是我娇妻。你若肯把这500人都放了，我便与你进去，不放我不去了。” 道士云：“你想有些疯病，一时间就胡说了。那些和尚乃国王御赐，若放1-2名，还要在师父处抵御病状，然后补个死状才了得哩。怎么说的放了？此理不通，不通。且不要说我家没人使唤，就是朝廷也要怪。他那里 长要差官查勘，伙食御驾也亲来点闸，怎么敢放？行者道： 不放吗？ 道士说：不放。 行者连问三声，就怒呛起来，把耳朵里铁棒取出，迎风捻了一捻，就挽来粗细，晃了一晃，照道士脸上一刮，可怜就打得头破血流，身倒地，皮开净折，脑浆清。那摊上僧人远远望见他打杀两个道士，丢了车，跑叫上来道： 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打杀皇亲了。 行者道： 哪个是皇亲？ 众僧把他簸箕阵围了，说道： 他师父上殿不参王，下殿不辞主，朝廷常称作国师兄长先生，你怎么到这里闯祸？他徒弟出来监工，与你无干，你怎么把他打死？ 那仙长不说是你来打杀，只说是来此监工，我们害了他性命，我等怎了？且与你进城去，毁了人命出来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列位兄长，我不是云水全真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 众僧道： 你倒打杀人，害了我们，添了蛋，如何是救我们的？ 行者道： 呵呵，我是大唐圣僧徒弟孙悟空行者，特来此救你们性命。 众僧道： 不是不是，那老爷我们认得他。 行者道： 呵呵呵，又不曾会他，如何认得？ 众僧道： 我们梦中常见一个老者，自言太白金星，常教诲我等，说那孙行者的模样，莫叫错认了。 行者道： 他和你怎么说来？ 众僧道： 他说那大圣 磕额金睛晃亮，圆头毛脸无腮，呲牙尖嘴性情乖，貌比雷公古怪，惯使金箍铁棒，曾将天阙公开，如今归正宝僧来，专救人间灾害。 行者闻言，又嗔又喜，喜道替老孙传名，嗔道那老贼被拦，把我的原身都说与这伙凡人。忽失声道： 列位诚然认我不是孙行者，我是孙行者的门人，来此处学闯或耍子的，那里不是孙行者来了？ 用手向东一指，红的众僧回头，他却现了本相，众僧们方才认得，一个个倒身下拜道： 啊，爷爷，我等凡胎肉眼，不知是爷爷闲话，帮爷爷与我们血恨消灾，早进城降邪从政也。 行者道： 呵呵，你们且跟我来。 众僧紧随左右。那大圣静至沙滩上，使个神通，将车儿拽过两关，穿过夹脊，提起来脆得粉碎，把那些砖瓦木枝尽抛下坡板，喝叫众僧 散，莫在我手脚边，等我明日见着皇帝，免那道士。 众僧道： 爷爷呀，我等不敢远走，但恐在官人拿住解来，却又吃打发熟，反又生灾。 行者道： 既如此，我与你护身法。好大圣把毫毛拔了一把，嚼得粉碎，每一个和尚与他一结，都叫他撵在无名指甲里，撵着拳头，只请走路，无人敢拿你便罢，若有人拿你，攥紧了拳头，叫一声齐天大圣，我就来护你。 众僧道： 爷爷，倘若去得远了，看不见你，叫你不应，怎么是好？ 行者道： 你只管放心，就是万里之遥，可保全无事。 众僧有胆量大的，捻着拳头悄悄的叫声齐天大圣，只见一个雷公站在面前，手执铁棒，就是千军万马也不能近身。此时有百十众齐道，足有百十个大圣护持。众僧叩头道： 爷爷果然灵显。 行者又吩咐， 叫声祭子还你收了。真个叫声祭，依然还是毫毛在那指甲缝里，众和尚却才欢喜逃生，一起而散。行者道， 不可十分远渡，听我城中消息，但有招僧绑出，就进城还我毫毛也。 500个和尚东的东，西的西，走的走，立的立，四散不提。却说那唐僧在路旁等不得行者回话，叫猪八戒引马投西，遇着僧人奔走。将近城边，见行者还与10数个未散的和尚在那里。三藏勒马道， 悟空，你怎么来打听个响声，许久不回？ 行者引了10数个和尚对唐僧马前施礼，将上相事说了一遍。三藏大惊道， 这般啊，我们怎了？ 那10数个和尚道， 老爷放心，孙大圣爷爷乃天神降的， 神通广大，定保老爷无虞。 我等是这城里赤见智渊寺内僧人，因这寺是先王太祖御造的，现有先王太祖神像在内，未曾拆毁。城中寺院大小尽皆拆了，我等请老爷赶早进城，到我荒山安下，待明日早朝，孙大圣必有处置。 行者道， 若等说的是，也罢，趁早进城去了。 那长老却在下马，行到城门之下，此时已太阳西坠，过吊桥进了3层门里，街上见智渊寺的和尚牵马挑包，尽皆回避。正行时，却到山门前，但见那门上高悬着一面金字大匾，乃赤剑智渊寺。众僧推开门，穿过金刚殿，把正殿门开了。唐僧取袈裟披起，拜毕金身方入。众僧叫 看家的， 老和尚走出来，看见行者就拜道， 爷爷你来了。 行者道， 你认得我是哪个爷爷，就是这等呼拜？ 那和尚道， 我认得你是齐天大圣孙爷爷，我们夜夜梦中见你，太白金星常常来托梦，说道只等你来，我们才得性命。今日果见尊严，与梦中无异。爷爷啊，喜得早来，再迟1-2日，我等已去做诡异。 行者笑道， 哈哈哈，请起请起，明日就有分晓。 众僧安排了斋饭，他师徒们吃了，打扫干净方丈，安寝一宿。2更时候，孙大圣心中有事，偏睡不着，只听那里吹打，悄悄地爬起来，穿了衣服，跳在空中观看。原来是正南上灯烛荧黄，低下云头仔细再看，却是3清观道士瓤星里。但见呐，灵虚高殿伏地真堂，灵虚高殿巍巍壮似澎湖景，伏地真堂隐隐轻如化乐宫，两边道士奏声簧，正面高宫擎玉简，宣礼消灾忏，开讲道德经，扬尘几度尽传福，表白一番皆俯伏，咒水发席，朱燕飘摇冲上阶，茶缸不抖，香烟馥郁透清晓，案头有供献新鲜，桌上有斋宴风声，殿门前挂一帘黄绫织锦的对句，绣着22个大字，云雨顺风调，愿助天尊无量法，和清海晏，祈求万岁有余年。行者见3个老道士披了法衣，想是那狐狸、鹿狸、羊狸大仙，下面有700-800个散众，司鼓司钟，是相表白，竟都势力两边， 行者暗自喜道：“ 嘿嘿嘿，我欲下去与他混一混，奈何干丝不现，孤掌难鸣，且回去找个八戒沙僧一同来耍耍。” 暗落祥云，静至方丈中。原来八戒与沙僧通脚睡着，行者先叫悟净，沙和尚醒来道：“ 哥哥，你还不曾睡哩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且起来，我和你受用些来。” 沙僧道：“ 半夜三更，口哭颜色，有甚受用？” 行者道：“ 这城里国有一座三清观，观里道士们修教，三清殿上有许多供养，馒头足有斗的，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，剩饭无数，果品新鲜，和你受用起来。” 那猪八戒睡梦里听见说吃好东西就行了，说道：“ 啊，哥哥，就不带谢我先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兄弟，你要吃东西不要大呼小叫，惊醒了师傅，都跟我来。” 他两个套上衣服，悄悄地走出门前，随行者踏了云头，跳将起居。那呆子看见灯光就要下手，行者扯住道：“ 且休忙，待他散了方可下去。” 八戒道：“ 他在念到心头上，却怎么肯散？” 行者道：“ 等我弄个法，他就散了。” 好大圣捻着诀念个咒语，往巽地上吸一口气，呼的吹去，便是一阵狂风，径直卷进那三清殿上，把他些花瓶烛台四壁上悬挂的功德一起挂倒。虽而灯火无光，众道士心惊胆战，狐狸大仙道：“ 徒弟们且散，这阵神风所过，吹灭了灯烛香花，个人归寝，明朝早起多念几卷经文补说。” 众道士国各退回，这行者却引八戒沙僧暗落云头，闯上三清殿。呆子不论生熟，拿过烧果来张口就啃，行者撤铁棒着手便打，八戒缩手躲过道：“ 还不曾尝什么滋味你就打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莫要小家子行，借续礼坐下受用。” 八戒道：“ 不休，偷吃东西还要续礼，若是请将来却要如何？” 行者道：“这上面坐的是什么菩萨？”八戒笑道：“ 三清也认不得，却认作什么菩萨？” 行者道：“ 哪三清？” 八戒道：“ 中间的是元始天尊，左边的是灵宝道君，右边的是太上老君。” 行者道：“ 都要变得这般模样才吃得安稳哩。” 那呆子急了，闻得那香喷喷供养要吃，爬上高台把老君一嘴拱下去道：“ 呵呵，老官儿，你也做得够了，让老猪坐坐。” 八戒变作太上老君，行者变作元始天尊，沙僧变作灵宝道君，把原像都推下去。即坐下时，八戒就抢大馒头吃。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我忙哩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哥哥，变得如此还不吃等甚？” 行者道：“ 兄弟，吃东西是小，泄露天机是大，这圣像都推在地下，倘有七早的道士来撞钟扫地或绊一个跟头，却不走漏消息，你把他藏过一边来。” 八戒道：“ 此处路生，摸门不着，去哪里藏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我才进来时，那右手下有一重小门，那里面碎气出人，想必是个五谷轮回之所，你把他送在那里去吧。” 这呆子有些夯力量跳下来，把三个圣像拿在肩膊上扛将出来，到那厢用脚蹬开门看时，原来是个大东侧，笑道：“ 这个弼马温着然会弄嘴弄舌， 把个茅坑也与他起个道号，叫做什么五谷轮回之所。 那呆子扛在肩上，且不休丢了去，口里蝈蝈浓浓的祷道： 三清三清，我说你听，远方到此灌灭妖精，欲降供养无处安宁，借你座位略略少停，你等坐久也借暂下茅坑。 你平日家受用无穷，做个清净道士，今日里不免享些岁物，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。住吧，砰的往里一啐，攒了半一斤臭水，走上前来。行者道：可藏得好吗？八戒道： 我藏便藏得好，只是攒起些水来污了衣服，有些肮脏臭气，你就恶心。 行者笑道：嘿嘿，也罢，你且来受用，但不知可得个干净身子出门里。那呆子还变作老君，三人坐下尽情受用，先吃了大馒头，后吃醋盘、趁饭、点心、脱炉、饼锭、油碟、蒸酥，哪里管什么冷热，任情吃起。原来孙大圣不大吃烟火时，只吃几个果子，陪他两个，那一顿如流星赶月，风卷残云，吃得尽尽，以此没得吃了，还不走路，且在那里闲讲消失耍子。咦，有这般事？原来那东廊下有一个小道士才睡下，忽然起来道： 我的手铃忘在殿上，若失落了，明日师父见责。 与那同睡者道： 你睡着，等我寻去。 急忙中不穿底衣，只扯一领直多，竟到正殿中寻铃，摸来摸去，铃儿摸着了，正欲回头，只听得有呼吸之声，道士害怕，急拽步往外走时，不知怎的，洗着一个荔枝盒子，扑的滑了一跌，当的一声，把个铃跌得粉碎。猪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出来，把个小道士唬走了三魂，惊回了七魄，一步一跌撞到后方帐外，打着门叫： 师公，不好了，祸事了。 三个老道士还未曾睡，即开门问： 有甚祸事？ 他战战兢兢道：弟子忘失了手铃，因去殿上寻铃，只听得有人呵呵大笑，险些虎杀我也。 老道士闻言急叫： 掌灯来看是什么邪物。 一声传令，惊动那两廊的道士，大大小小都爬起来点灯着火，往正殿上观看，不知端的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